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右臂上金光收敛，发现蓝银霸王枪在这种时候无法起到作用，唐三立刻就收回了这会大量消耗自己魂力的魂技。来自精神的波动再次出现了，这次比之前还要快速得多。有了上次的经验，唐三这次终于凭借着自己的紫极魔瞳捕捉到了那道身影。正像他之前判断的那样，在自己的领域之中，雪清河已经化身虚无直奔自己冲来。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双手之中已经多了一柄长剑，完全由金色火焰形成的长剑，没有实体，可上面恐怖的能量波动却令唐三心头为之一颤。这是纯能量形式的攻击，就算是虚无状态提升了自己抗性 50%， 唐三也绝对不敢用身体去硬扛。最令唐三痛苦的是，他现在根本看不到对手身上释放的是哪个魂环，也就是说他无法把握自己应该用怎样的能力去应对。雪清河选择的时机无疑是极好的，正好是唐三刚刚收回蓝银霸王枪来不及再次释放的时机。而八蛛矛乃是物理攻击，很难抵挡这种纯能量形式的攻击方式，再加上天使领域对他自身的增幅达到了 30%， 就算唐三开启了杀神领域也是没有办法抵挡的。 他的魂力本就在我之上，身处于这种真正的领域之内，我的感官反应都要慢得多。如果说雪清河的第一次攻击是试探，那么这次攻击就是他的全力一击，也是彻底确立优势的一击。 这一击就算不能将唐三一击必杀，也至少要重创他。唐三深吸口气，面对雪清河那闪烁着金色光芒的神圣之剑，强行压下心中的痛苦感觉。作为一名控制系魂师，从来都是他压制别人，牵制着对手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可此时自己却完全被牵制，令唐三难免产生出烦躁的感触。但他明白，如果自己的心理出现了负面波动，那这场生死之战就真的没有任何机会了。在浓稠的天使领域中，唐三根本没有闪躲的余地，就在那充斥着强烈神圣气息的光焰剑即将斩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令雪清河意想不到的选择。唐三撤去了自己身上的虚无能力，甚至连蓝烟黄武魂都收回了体内。与此同时，一层金光从他体表浮现而出，正是今日所能使用的无敌金身第二次。雪清河带着他那神圣之剑从唐三身上一透而过，却因为无敌金身的效果没有对唐三产生任何伤害。其实唐三使用瞬间转移也是可以闪开这次攻击的，但是这里是雪清河的领域，唐三不知道当自己使用了瞬间转移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的潜意识感觉到瞬间转移在这天使领域中的效果不会很大，这是生死博弈，稳妥起见他还是用出了无敌金身的绝对防御。当金光附体的一刻，唐三就像是没看到雪清河一般，也不管他是否从自己身上透过，昊天锤已经落入掌握之中，身体在空中瞬间旋转，昊天锤直接在这金色的世界中挥出，带起一道乌光，迸发出强大的魂力波动，正是乱披风锤法的起手式。尽管天使领域内这金光极其浓郁，但对于曾经在瀑布下苦练过的唐三来说，眼前的领域还不足以影响到他施展乱披风锤法。 我的杀神领域是铭刻于昊天锤上的，只有使用昊天锤的时候，杀神领域的威力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就像蓝银领域可以最大程度地辅助蓝银皇一样。 昊天锤上浓郁的黑光周围包裹着一层对比度极强的白色，虽然只是一锤挥动，但这金色领域内却被剧烈地搅动了一下，唐三顿时感到身上的压力轻了几分。自从锤法大成之后，虽然他也曾经施展过这昊天宗的独创绝学，但还从未在真正的战斗中施展。没有半分停顿，借助第一锤强大的力量拧身，手臂再次抡起，第二锤挥出。正是第一锤力量尚未完全消失的时刻，两锤力量融合，杀神领域的强烈杀气也膨胀了几分，顿时将那凝厚的金光搅动得更加剧烈了。 尽管昊天锤本身没有附加任何一个魂环，但武魂本身的品质加上唐三66级的魂力以及铭刻在其上的杀神领域，还是发挥出了极强的效果。杀神领域的惨烈杀气与昊天锤上的雄霸之气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尽管没有武魂真身的支持，但在昊天锤的作用下，在天师领域中自保却是已经足够了。从唐三身上冲过，雪清河就感受到了几分不对，紧接着就是天使领域内的剧烈搅动。他这才知道，唐三的杀神领域竟然是成为了昊天锤上的天赋领域。武魂与领域配合，只是两锤就已经令自己的领域出现波动了。武魂殿对于昊天锤的各种能力自然有过详细的研究，这乱披风锤法也不例外。在武魂殿的研究之中，乱披风锤法无疑是一个强悍的技能，但同时也是一个比较鸡肋的技能，因为它必须要不断的蓄力才能发挥出其真正的威力。可对手是活的，又岂会给他们那样的机会呢？除非是机缘巧合。因此雪清河对于唐三使用乱披风锤法并没有过多的在意，只是当成了唐三为了应对自己的领域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哼，你没有了拥有100000年魂环的武魂保护自身，你还能抵挡得住我的攻击吗？你那绝对防御的能力肯定有次数限制，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抵挡几次。 这些念头在雪清河心中一闪而过，身体在领域中宛如游鱼在大海中一般自由地盘旋，再次提速，手中神圣之剑前指直奔唐三飞了过来。他这神圣之剑乃是自身的第五魂技，由神圣之火凝聚而成，不但攻击力极其强悍，而且还能将他自身魂力的净化效果提升 300%。 一般魂师要是被他斩上一剑，首先自身魂力就会大幅度消融，再加上本身受到的创伤，不死也要脱层皮。此时的唐三和雪清河相比则是另一种感觉，他手中挥舞的昊天锤在每多挥出一锤之后速度都会提升几分，只是须臾之间已是五锤挥出。伴随着昊天锤上积蓄的魂力越来越庞大，杀神领域的效果也变得浓郁起来，护在他身体周围的白光开始向外扩散，从而令天使领域带给唐三自身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小。此消彼长之下，唐三的精神力探查也自然变得敏锐起来。当雪清河调转身形，神圣之剑再次降临时，唐三已经第一时间发现，而他手中的昊天锤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耀眼的金光瞬间临体，而此时唐三挥出的正是自己的第六锤。雪清河选择的时机无疑是极好的，当他的神圣之剑到达的时候，正好是唐三手中昊天锤刚刚抡至身后还来不及来到身前之时。虽然这只是一个瞬间，但以雪清河的实力却足以在这短短的时刻中令自己的神圣之剑贯穿唐三的身体，并且全身而退。就在神圣之剑即将临身的刹那，唐三的身体突然奇异地后退一米。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米的距离，雪清河的攻击完全是凝立在唐三先前的位置。他退后一米，雪清河神圣之剑一击中的巅峰之力自然会有所流逝，而也就是这一米的距离已经足以让唐三的昊天锤从身后挥到身前，正面砸上了那柄闪耀着强烈金焰的圣剑。轰然巨响中，强烈的气浪骤然掀起，尽管在六锤凝聚的情况下，尽管唐三已经尽可能让自己处于有利位置，可这一锤附带着杀神领域和昊天锤强悍力量的攻击砸下去，被震飞的还是唐三自己。这就是领域的作用，武魂真身状态下施展的天使领域对雪清河整体实力都有 30% 的增幅效果，而且他所施展的神圣之剑乃是第五魂技，再加上唐三本身魂力与他之间的差距，因此就算是六锤合一，吃亏的依旧是唐三。不过雪清河不知道唐三这一锤是在试探，他的身体虽然被震飞了，但附着在神圣之剑上的强烈金光却没能侵入他的防御范围。在身体飞退的同时，唐三依然能够在空中把握自己的身形，身体的不断旋转中，昊天锤接连挥出，每一次挥击带起的黑白两色光芒都在逐渐削弱着神圣之剑上附加的金焰，所以他虽然在后退，嘴角也流出了一缕血丝，但却并未受到真正的伤害。 雪清河因为唐三那突然退后的一米略微呆滞了一下。 他是怎么做到的？这里是我的领域，在这里我就是绝对的主宰。我已经将唐三固定在了领域中心的位置，不论唐三怎样移动，哪怕是瞬间转移，都只会是原地踏步而已。可他竟然虚幻般的退出了一步，以他现在杀神领域的效果，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雪清河又哪里知道唐三退出那一步凝聚了多少的心血，那看似简单的一步，却同时凝聚了昊天锤上杀神领域蓝鹰皇右腿骨本身的能量，以及小武魂骨的瞬间转移能力，三位一体才在瞬间凌驾于领域的效果之上，成功的退出那一米。领域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也有其极限，唐三凭借自己身上三种强大的能力，就是在一瞬间冲破了这个极限，才能做到后退一米，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在一米之内移动而已。那三种强大能力融合在一起的力量，仅仅只能帮他做到这种程度。六锤积蓄的力量因为与雪清河的碰撞而消耗，但在飞退的同时，唐三手中的昊天锤却并没有停止，乱披风锤法的蓄力重新开始。他之所以会被击飞，那是雪清河自身力量导致的。虽然唐三的身体被限制在领域中心位置，但神圣之剑乃是领域主宰雪清河自己的能力。当这种能力发威，也就是唐三身上包裹了那层金焰的时候，他就暂时脱离了领域将其束缚在中心的制约，这才会在领域中倒飞而出。当然了，唐三想要借此脱出领域，那还是不可能的。当他身上金焰消失的同时，他自己又回到了整个领域的中心，而雪清河也正在那里等待着他。 在属于我的领域中，唐三绝没有抗衡之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不可能适应领域内的各种变化，就算他能够适应，也绝不可能逆转我领域所产生的效果。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